这是来自巫启贤的叫《人生如梦》，当中的那两句广东话的歌词呢，是来自许冠杰的《天才白痴梦》。据说呢，为了买这两句歌词呢，也是付出了不菲的这个版权费哦。好，继续下面要听到的歌曲呢，是来自摇滚的女歌手林小培的这首歌曲，也是她的英文名字的谐音，叫做 She Knows。 黑暗你是亮眼的掌握，继续或放弃有什么不一样，别在耳边说着天真的谎，安慰比不上痛苦一场。失望的堕落的复杂的不安，分裂的冷酷的谁的忧伤被解放，沸腾的拥挤的喧哗的热情，放肆的忘情的昨天，所有的快乐都遗忘。 林小培的 She Knows 之后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杨坤的首张专辑《无所谓》当中的风格很独特的一首歌曲，叫做 I Believe。 I Believe 爱不会是孤单， I Believe 这绝不偶然。当你刚一出现，世界瞬间被改变，我想为你醉，为你累，你不要再反对。我想为你醉，为你累，把心跳都脱轨。我想为你醉，为你累，这算是太浪费。我想为你醉，除了你还有谁？

是专门为你播放老歌的留声地带，这首林忆莲翻唱罗宾威廉斯的 Better Man， 而接下来继续也是一个翻唱歌，这也是一个很经典的歌曲啊，来自作词陈蝶衣，作曲姚敏，齐秦在99年的世纪情歌之谜专辑当中翻唱了这一首情人的眼泪。是来自齐秦的情人的眼泪，情歌听起来呢就是这样的悲悲切切哦。大多数人写情歌的时候呢，往往是在感情不得意的时候。那下面这首歌曲又算是什么样的呢？虽然非常的哀怨，但是当中呢讲到的还是非常美好的对未来的期待。

曾犹豫，我却不知该如何收回我的情意。不能说出的故事，一场美丽的相遇，直到你对我说你心里已被人占据。 这是来自范晓萱的深呼吸。好，深深的呼吸一下啊，让自己的心情稍微平和一些。在最后呢，和你一起分享到的是来自李宗盛的这个作品，这也是赵传的代表作。赵传呢是这个歌的首唱，今天我们就会听到首唱版赵传的同名专辑当中的标题歌曲《我是一只小小鸟》。我是刘刚华，今天的留声地带就是这样，祝福你健康平安快乐。 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像一只小小鸟，想要飞却怎么样也飞不高。

微梦里浓梦似饱满的心，过阔的恤衫散着爱的心思，伸出的手玩弄白色的纽扣，如再说不可再装作幼稚，谁人在现在拿似诱惑锁紧你，桃红色小嘴紧紧关闭，明白是雾闷在此一刻深深一吻，期望可开解你眼泪。了解我也明知 Sayonara Sayonara 少女心事飘忽的恋爱不言终点。